呢度有老 有嫩 有中 冇奸 有笑声 冇温馨 有音乐 冇阴谋呢度有怨气 冇擦鞋 有良心 有喜 冇 base 间中有嘉宾有考古 有追潮流 有新嘢 有老嘢 有二次创作有独立音乐 逢星期六 唔知几点 radio.stage-2.com 我是周博言 探长 杜夫 老汉推歌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其实这个 Jingle 我就觉得即是不得的了，不够好，因为这个讲一年前，我想即是一周年那一日，即是讲了两个礼拜之后呢就换个新的。因为为什么呢？阿淡就失了钟啦，那不要紧，即是我们多了越来越多人是吧，咁啊，这个会再换的了。 Anyway， 我们讲回云佩斯先啦，Stephen 仲有没有什么补充啊？ 冇啦，屌唔需要再唔需要再睇呢个撚样啦，睇佢今年点样折堕。 头先 不过唯一一样嘢就系做唔到耀尖想发生嗰件事咯， 断脚 系啦，就系冇发生。 咗菲尔宗师， 冇发生件事。 菲尔宗师嬲得就系揼柒呢个朗尼， 阿肥同阿受罪啊！屌，我仲要为莫耶斯想学阿费爵爷咁样飞 boot 咁样飞爆头添。 喂，其实阿朗尼提我话阿朗尼嗰个受伤咧，即系。其实真的要攞刀戒才戒到咁撚深， 好撚夸啊！ 系啊， 一定背后 story 啊！我都点会变撚咗我放嗰张相噶？ 但系但系你嗰张相有个唔啱，点解啲头发咁撚多咧？ 要直发啊嘛，屌！ 点啊？ 学或者画上去咧，啲头发都得。 系啊， 喂，其实云佩斯咧，佢真系云，即系点样？真系名宿嚟噶，因为你要知道佢 够宿个宿啊， 佢系啊，宿埋个宿啊，你明白？佢已经系阿费爵爷。买翻嚟啊，跪求翻嚟噶嘛！打电话俾阿云家，喂，你放佢翻嚟啦，放佢过嚟俾我啦，咁样打电话噶嘛，你唔记得啦？ 系， 所以佢系高层次过呢个莫耶斯噶，你知唔知啊？莫耶斯咧系我打电话嚟，佢扑到过嚟噶嘛？ 即系前任 CEO 亲自请我翻嚟， 系咯？ 而家你上任收皮啊你咁啊？ 呢个系你叫嚟，跟住你勤王噶嘛？一个系你自己过嚟嘅。另外一个是我过去叫人哋你俾我啦， 嗱调翻转 两样嘢， 又调翻转嗰个夏萨特，即系咧都要睇嗰个人嘅性格嘅，即系虽然我哋成日耻笑， 即系如果系表面嗰样嘢，嗰阵就 系 咁样咯。 如果我哋 一定系高， 系啦，如果我哋 云佩斯咁低智商啊，边有识谂呢啲嘢啊 ？Exactly， 我就想讲呢样嘢啦。如果嗰个杰斯或者嗰个史高斯呢一类嘅球员，虽然佢系一个打排球一个搞地虎，但系咧都唔够云佩斯系。点解呢？我可以好理直气壮去讲，虽然嗰啲人选择做狗，但佢系一个忠心嘅狗。 系， 但系云佩斯系扮忠心嘅假狗，啊唔系假忠心嘅狗，佢真系狗啊，唔系假狗。OK， 即系呢啲球员咧，一面对风浪咧就勾缩噶啦。我成日都谂一样嘢，我唔知阿 Stephen 同唔同意，就系点解云佩斯会选择喺上年先走呢？因为佢前一年系佢喺阿仙奴唯一一个踢得好波嘅一年啊嘛。 冇错。 是咪？ 冇错。 咁咪觉得自己有事有价咯，咪走咯。如果佢假设佢一路都冇伤病，佢神射手或者入咁多波嘅时候系佢第一二季，佢走捻咗啦，佢去咗车路士啦，系嘛？跟住车路士揼佢又去曼联噶啦。因为呢啲系即系足球界上面嘅耻辱啊，唔系因为佢去曼联咁简单，而佢成个人嘅 mentality 啊。如果有一日呢个球员去一队另一队球队去踢第二个联赛，我都话俾你听呢个系閪人。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如果嗰啲球迷，香港嘅球迷嚟讲，觉得。伊巴谦莫域是吕布呢是不啱的。真正的吕布是云佩斯。即他真的是三圣家。 嗱我就不是这么同意。 怎样呢 我是这么同意的。他哪里有伊巴谦莫域这么厉害 啊不是、啊、他转会就赢联赛好能劲、啊。话不定他 连续两年神射手、啊。话 不定他转去这个。 如果他劲的话他在阿仙奴已经捧了杯啦使不使这么多年。 唔系，万迷话斋，阿仙奴冇杯，因为云加柒啊嘛， 咪咯， 咁唔系啦。如果你系咁犀利啊，即系三英战吕布咁劲抽啊，一个已经打晒啦， 使鬼人哋嗰啲乜嘢方咩？人哋一传球，你已经射爆人哋啦。 所以我就话咯，即系佢串鸠谢拉特嗰句咧，我觉得你显示呢个人质素太大， 真系太低啦。 你明白嗰一幕，就算佢唔冇爆出嚟，佢讲嗰句说话，即系嗰个 picture 就系点样咧？喺英超球坛上面最忠心嘅球员同最反骨嘅球员嗌交啊！唔系讲紧 Toffee 嘅背后冚家铲，你明唔明白？你要知道自己个人嘅 limitation 同 advantage，即系云佩斯去到嗰个位同谢拉特正面交锋，佢嘅 advantage 就唔系讲紧我嘅 Toffee 啊，就讲紧诶我射波叻过你，系嘛？我识得扭转败局，佢应该如果调翻转讲话，谢拉特你有冇试过一场波？几多次试过入三球啊？我试过。嗱，如果咁讲，我锯啲嘅，系咪先？但你系问，你系将你嘅自己嘅弱点觉得系优势去问， 即系 问人啊？喂，如果你话你当日喺阿仙奴帮阿仙奴一己，即系好似马勒当拿或者斯丹咁捻劲嘅一个人嘅力量扭转对波嘅劣势，赢到冠军嘅，你讲呢句说话，全世界都服你。But you're not。You're just a fucking tailor， 你明唔明白？你最嬲系呢样嘢啊嘛！ 唔系佢系有少似啊嗰咁捻嘢马大壮嗰啲咧，即系 exactly 嗰啲。咩、啊、律师啊？我系大律师啊，律师即系嗰啲，你明唔明啊？佢穷到冇嘢好讲啦，已经 系、啊， 即系太捻穷。 其实 同埋我又想讲，即系云贝斯系，其实我哋之前已经玩过佢噶啦，未捻开波。阿莫耶斯一嚟，阿费老费一退，莫耶斯一嚟，阿莫耶狗一嚟到，佢已经屌柒人哋啦，已经话。喂，你醒定啲啊！你知唔知啊？嚟呢度唔捻系咁简单噶，睇路啊，师兄，即系人哋都未捻教，未捻开始，你乜捻嘢啫？而家你凭乜捻嘢讲呢句说话？杰斯讲呢句说话，我句 边个杰斯先？乜搞我定系咪？ 史高斯讲，我都觉得即系合理嘅，即系可以佢或者啊嗰啲咩 底查 啊、加利仔嗰啲，佢讲我都觉得即系都勉强合理嘅，即系讲呢句说话，喂。你真系留意一下，或者即系警告一下 佢都系头先嗰个通啦，佢系阴点翻嚟。 系啦，咁 喂，阿辉卓又跪求我翻嚟，唔同你去勤王咁样去掠个嗰个位翻嚟，两样嘢嚟。 唔系又调翻转讲一样嘢嘅，即系呢啲閪人就系个性格嘅问题咯。我好戥，我本来好戥阿迷可怜。 嗯， 因为你明白咧，披得起自己中意嗰队球队嘅球衣咧。是一种 honor 嚟嘅，即系你见到个球员披嗰件球衣，即系每一个球迷都会幻想我自己落场踢啊嘛，屌，啱啱先？我唔信你哋冇在座冇谂，披低嗰件球衣就系荣誉，系嘛？嗰你左胸上面嗰徽章就系你要捍卫嘅，而唔系捍卫三分咁简单，而系讲个尊严啊嘛！呢咁嘅捻样着个阿仙奴球衣，又带个队长臂章，简直系阿仙奴球会历史上面最耻辱嘅一年啊！话俾你听。佢入嗰三十几球，我还翻晒俾你，我宁愿降班都唔想见到呢咁嘅卵样。我唔知啦吓，即系我自己会咁谂啦。因为如果有一日有一个利物浦嘅球员，有个队长咁卵样过曼联嘅时候，哇！真系我想讲，我宁愿放弃晒所有，我都会烧鸠佢屋企啦。 唔系，所以其实佢最攞命嘅地方就系讲真嗰句就系、是，除咗头先阿狮子讲嗰啲严重嘅话，佢更厉害嘅一件事就系、是，其实因为佢呢、這个卖佢呢个决定啊。亦都令到佢，因为佢其实话卖佢又好，点样都佢当初系佢坚持要走嘛， 啊、 一开波佢就嗌、是，根本就唔倾续约，佢已经自己单方面宣布要走。 好卵閪啊！ 咁嘅已经令到就系最后决定，当然啦，云家呢个决定我都或者管理层决定我系唔 buy 或者我唔支持，但系佢呢个决定就令到曾几何时令到成班亚迷咧系分开两批。唯有呢件事即更加以往已经开始有啲声音反啊云家啦咁但系而家为呢样嘢咧就更加反得更加紧要就系觉得佢哇你呢个错到好捻离捻谱，你当日讲捻到好似老豆咁捻样当佢恩师或者点捻样点捻样，但系而家你因为咁嘅行径啊，你令到后边成间球会成班旧队友成个旧嘅工作人员都好啦，你分裂咁样样，你咁啊扑街，你嘅威啊，系嘛？即系我都系嗰句，讲翻旧年嗰场，即系曼联嗰场对曼联嗰场波，屌你老尾你个，你如果你系有品啊，我十二码唔捻射啦， 啱， 屌你老尾就系、是、问题你，你根本完全就冇尊重佢而家呢队波， 佢仲要扮嘢唔庆祝嘅先嬲啊嘛， 佢有啦，梗系有庆祝，屌你老 尾冇啊嘛佢， 佢唔系佢其实佢举起嗰十只手指系要同人。hand five 咁仆街， 所以其实你去到今年，其实头先阿 Kenny 讲嗰啲咧，其实根本就真系或者甚至乎阿萨特嗰个理论咧，我觉得完全系正常。我都话咯、根本你阿冇阿老费或者云家呢啲咁嘅老江湖去揿佢嘅话，边度揿得住啫？ 嗱，我调翻转讲一样嘢啊，即系我依家开始睇翻云家咧，你当我神化佢又好，点都好咧， 我记得好多集之前我话四大名帅一定有云加粉而未有罗渣士呢，我系真系坚持顶住呢个风浪去做嘅。云加你笑佢好点都好，佢有料大家知嘅。佢嗱我你当我神化佢啦吓，佢当日卖云佩斯嘅决定咧，我觉得佢有佢嘅剧本嘅。我怀疑佢根本闻到阵除老费会离队，即系呢个捻样咧，威唔到几耐。嗱，我觉得成日都系咁嘅，做人都系咁嘅 ，always see the big picture， 即系你永远睇一个大啲嘅 picture， 睇远啲，兄弟。 嗯， 即系有一年咧，我毕业嘅时候，唔系有一年讲好似成日毕业咁，即系我毕业 undergrad 毕业嘅时候咧，有个朋友送咗只麦兜嘅公仔俾我。咁嗰个麦兜公仔冇乜特别嘅，我翻到屋企我一揭，你知道啲公仔咧会钉住张卡仔噶嘛？一揭咁就系咧咩麦兜同麦乜，咁咧就屙尿喺个尿兜度，有个咧就企得好近，有个咧就企好远，咁咧嗰句写住兜远唔兜快。咁嗰阵我 friend 就同我讲，佢话即系毕业之后咧，你会遇到好多嘢嘅，即系人生其实好漫长。你唔好觉得你呢几年你见到啲 friend 比你跑得快，你就自暴自弃或者觉得自己唔得。因为人生系好漫长嘅一条路嘅，同球员嘅生涯一样，或者同一间球会嘅历史未来都一样。如果你永远觉得你系望住眼前呢一刻嘅嘢咧，你系最大嘅失败者。但如果你望远啲，球员生涯好短啦，一个球员仍然喺球迷心目中屹立不倒，例如巴迪斯图德、巴治奥、帕金、谢拉特呢啲，唔系因为佢喺球场上表现咁简单，当然呢个都重要，睇住你嘅人品。 阿鲁尔都系嘅， 鲁尔啦，系咪？即系你对于一个球队嘅忠诚系嘛？云佩斯放弃咗，就是、因为佢太短视。我成日都讲啊，如果你要同一个人做朋友咧，冇问题嘅。但如果你要讲合作咧，你同一啲短视嘅人合作咧，就真系嘥自己时间嘅啫。你一定要同一啲长远目光嘅人去谂，佢唔系谂听日，唔系谂出年，唔系谂后年，系谂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佢嘅一生啊嘛。咁呢啲球员。佢唔系斗，佢斗快不斗远嘅，咁啊大卵镬啦！屙尿讲滨州就系即系，如果企得远、肥得准嗰啲，咁先劲嘢嚟啊嘛，大佬！ 啱啱 喺尿兜面前你屙一个钟都冇卵用得屌，因为个肾亏啫嘛，屌！ 啱啱有啲网友咧都喺反马大联盟嗰度咧 post 咗条 link 咧，关于一个云佩斯嘅报道，就 澄清嗰个， 唔知系咪坚啦，但系 at least 佢睇落去就系话云佩斯就。而家真系好唔满意阿莫耶斯，或者其实好担心啦。 应该真系真嘅呢单嘢。 自从阿老费退休之后，而家开始觉得有啲后悔离开阿仙奴，唔捻系话。 唔系，其实唔出奇，因为点解咧？呢啲黑人冇 character 咧就乱嚟嘅。不过所以咁啦，嗱，唔好讲云佩斯阿托啦，即系反云佩斯大联盟就变做，即系只不过云佩斯真系好象征到曼联嘅 character。 系 好代表到曼联呢种閪嘢，所以就成日就不停重复讲佢。 所以最好卖嘅球衣就系云佩斯咯。 啱啊， 啱啊。 喂，俾我调翻转，如果朗尼、嚟利物浦，或者嚟车路士，或者嚟阿仙奴， 我唔会为欢呼噶，一定 唔会为佢欢呼，我只会为球队欢呼，亦都唔会买佢嘅球衣。我想话俾你听，我有一个好资深利迷嘅叔父辈，佢话恩师好嘢嚟噶，但佢唔认恩师，因为呢个人踢过曼联。即就系咁简单啫嘛，即有啲底线你会捍卫咯，但曼联冇噶嘛。你谂下曼联而家所有 merchandising 全部都系做云佩斯嘅， 系噶 legend 啊嘛 ，legend。 哎呀，唔好咁捻柒啦， 真系好捻柒。 呢个真系好，我真系觉得好捻睇唔起嗰啲曼迷嘅。当初屌你老尾，嗰阵时仲系甚至乎系即系入。靠云佩斯一个拉到入前四嘅时候咧，就话屌你老味呢条卵样嘥啦，有几卵威啊嘛，唔系话 又系攞唔到冠军， 唔系咯，好啦，今年嚟咗攞埋冠军靠佢，其实旧年都单天报纸专靠佢啦，大家 唔止噶，唔止，我今日写少少嘢系唔止噶，系除咗靠佢，仲要靠文先嚟噶。 OK， 咁但系问题你见到啲曼迷，即系嗰啲曼狗就系即刻转捻晒，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就系。以往是屌或者是笑笑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就係话嘩呢个好撚劲啊，欧洲足球先生啊，世界足球先生应该选佢啊，屌你老尾，真係车撚线，我真係觉得。 呢啲閪人呢有比较之下就会证实呢啲人根本连做我屋企嗰啲即係帮我搵屎嗰啲人都冇资格，我话俾你听。 双重标准咯，咁其实讲真的又应该嘅，佢呢啲漫迷有嘅双重标准就 喂讲起双重标准咧，夏萨特，我哋觉得要俾个时间，俾一套污气嘅阿仙奴球迷讲下嘢咯。嗱，我哋会讲转会市场啦，而家系啦，不如先讲阿仙奴先啦。嗱，我俾少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啦。上集完结之前， Kenny 你咪讲咗单新闻，就话曼联有兴趣买奥斯尔嘅，咁我咪咬牙切齿话，唉，奥斯尔唔会， 奥斯尔就话唔去嘅， 唔去嘅，一定去唔到嘅。我甚至嗰阵我讲错咗，我觉得唉，佢应该走唔到嘅，因为我冇谂过安察洛蒂同佩雷斯咁卵柒。咁啊算啦，呢个即系 predict 错咗，但我都话佢唔会走，因为有一个最大原因就系大家都忘记一样嘢。2010年嘅时候咧，佢云达不莱梅仲有一年约满嘅， 记得呢、這个记得。 咁佢喺呢个世界杯踢得真系二光四射，冇错，飞捻上劲，球王咁样样。咁呢个费格逊话要卖佢，佢拒绝咗嘅，咁去皇马咁样嘅。咁到上年其实咧，老费咧都有出过口述话啊，呢、這个球员好嘢嚟噶，即系赚啊，因为你知道你赚得一个球员嘅时候，咁你一定系想佢嚟啦，系、嘛？咁佢出口述。啊！奥斯都话唔会理佢，我系皇马嘅球员咁。到今年，所以我就话佢唔会走，因为咧一个人拒绝得做狗咧，就证明佢心里边佢系一个人，佢知乜嘢系足球，系嘛？我唔知道未来会点啦，但系我好肯定佢今年系唔会过曼联啊！我真系俾个时间你开心下，喂！ 你开心下之后，跟住你又可以开心，跟住又讲费比加斯， 唔系咁梗一定开心啦！奥斯就即系讲真，第一样嘢大家都头先讲咗一样，或者 Michael 都讲一样嘢，就系冇谂过佢攞咁多钱出嚟啊！ 嗯， 即系呢个好重要啦。咁 真系有佢真系有70M 啊，其实佢都仲留咗20M喺度，我想讲。 唔系咁，但系4250万磅咧，去买奥斯，咁但系当然第一样嘢就你当有难得有机会就烧鸠皇马啦，即系咁捻戆鸠啦，一个咁捻重要嘅进攻中场。真係好撚傻，講真，我冇諗過嗱，説老實，我真係咪我都同大家講，我真係諗極其量真係迪馬利亞嘅啫，我係冇諗過奧斯會放到嘅， 冇錯， 係啦，咁 啊，連阿摩連奴即係以前嘅皇馬嗰個教練摩連奴都講話，其實佢係世界上數一數二嘅十 同意， 一定係 完全同意， 十 個太俾太多， 一定係咪我雖然我睇。西甲唔夠啊，師兄或者唔夠你哋睇皇馬多，但係 at least 我自己係一個德國等，我會睇好多德國嗰一隊波，咁所以我真係好中意呢個球員嘅。咁我甚至乎可以當佢即係，我覺得個價值咧等於我多有翻個帕金，我直頭覺得個可以咁樣去比較。咁但係最攞命嘅一樣嘢就係、簽到呢個球員咧，就係、其中一個關鍵咧，就係阿奧斯自己做 interview 嘅時候，即係嚟到阿仙奴嘅時候咧，做 interview 就話。云家亲自打俾佢咧，系一个好重要的一件事嚟嘅。即系佢听完云家讲完嚟紧嘅 planning 咧，佢好 feel interest。就算 PSG 俾多啲嘅人工，佢都宁愿嚟呢个阿仙奴。咁 at least 就即系屌咗云家咁多年，佢终于都做到啲嘢。 终于做一次好戏啊！ 即系叫做系，即系点样都好啦。即系所以先多谢狮子，就系咁耐以嚟，佢都仍然都即系对于四大名帅云家都系讲真有佢嘅价值嘅。 有啦， 咁但系。转个通咧就要讲啦，好啦，突然间咧就其实个当晚呢个转会窗咧，我就等紧到三点几我真系 惊检签啊， 一嚟 惊嗰个体检室闩捻咗门系嘛？ 唔系，因为佢喺德国体检嘅，佢喺德国体检嘅，因为佢踢世界杯围赛，佢哋去咗德国体检嘅。咁、开头又传又话咩？阿梅利萨卡帮手讲嘢啊，帮手游说佢过嚟啊，嗰样嘢。咁但系其实咧，佢自己都讲最重要咧系阿云家同佢讲嘅。咁、但系咧，我一路去到咁样咁，即系夜晚一路喺度揿嘅时候咧，其实去到唔同嘅科林啊，嗰样嘢咧，啲买卖其实已经嚟噶啦，未签已经嚟噶啦。屌你咪应该系话屌你老味。 不如咁啊，喂 ，Steven， 我哋 day back 翻前两日啲漫迷点样评价奥斯尔，系咪会过瘾啲啊？ 好啦，你可以讲啦，即系佢嗰阵时就即系又系话佢啲话，喂佢冇讲，佢开头佢哋咧就系当 reject 咗嘅时候，就觉得呢只嘢唔得噶啦，或者点样，我仲有好多可能你帮手。 其实就咁嘅，因为你知咧，曼联追逐顶级中场咧，就已经讲紧由2010年开始噶啦。2010年世界杯嗰阵咧，就传过奥斯同舒尼达，咁都冇走到。咁到上年又前，即系2011年又传过，跟住到今年再夸张，传过法比加斯啦、艾简达拿啦、奥斯尔啦，一堆嘅，即系一堆嘅。咁其实你会睇到一样嘢，即系如果你系譬如利物浦嘅球迷咁样，咁你唔会望佢再传一啲已经有好劲嘅球员，例如啊，屌我哋签到林柏特啊咁样，即系你点解会追求嗰样嘢？就因为你冇啊嘛， 系啊， 你需要啊嘛，系嘛，即系唔关足球事嘅，就系你点解会咁想有嗰样嘢？啊，屌我想出翻个 iPhone， 屌、因为你用紧 Nokia 啊嘛，吴家产，咁你有需要你咪会有咯，咁样谂法咯。咁点解啲漫迷不停都追中场？佢自己知嘅。啲中場唔夠嘛？咁奧斯係一個叫做嗱，大家睇到巴爾會走嘅，無論講緊佢最尾一日走定點，大家都放肆到佢好大機會會走嘅。去到八月嘅時候，咁 佢哋会谂，诶、欸，奥斯特、啊、又传个卡卡啦，讲个下，奥斯就直头话讲个话有落必添啦，唔知啦吓，你知曼联啲世界级管理层就而家出嚟乜捻嘢都否认噶啦，唔系嘅，唔系嘅， 冇落过，冇落过， 冇落到，冇落到嘛，咁佢哋咪要 J 咯，咪觉得奥斯好捻劲又成咯，话哇屌呢、這个劲捻过史高斯啊又成，屌你老尾，本来到 transfer deadline 香港时间下昼六点零钟，都仲问紧，喂。奥斯那边点啊？即系我睇嗰啲曼联球迷喺外国 forum 同本地嗰啲 forum 都系咁问嘅，跟住到有人 post 话 BBC， 你知 BBC 好权威啦，出咗话奥斯以好大可能去阿仙奴，啲人就话屌你老尾得六啊分钟货仔，嗱我呢段时间俾你讲啊，真系。 其实嗰段时间咧，我就话即系佢哋首先就系、是第一个唔系 challenge 佢个球员先嘅，首先 challenge 就系、是。云家又险签啦，嘥够气啦，屌你妹，佢做乜捻嘢？有队争冠嘅，争冠嘅唔捻去，去你呢啲咁嘅，屌你今年分钟冇前四嘅球队，嘥气啦，你唔好戆鸠啦吓。仲、啊、有跟住就讲人工，即系人工话要而家都唔知道，我唔记得咗系十五定十四咁上下，十咁上下，总之打破个薪酬个标准啦。佢都话你出唔起钱。有捻钱咩？收捻埋啲钱啦，你嘥鸠气啦，即系类似啲咁。咁讲下讲下又越嚟越似嘅时候咧，当然开始头先讲又开始批评个球员啦、嗯，即系好似话 即系开始人身攻击啊， 开始人身攻击啦，屌你老味，梗系啦，要踢世界杯啊嘛，阿仙奴你又一定有正选，曼联你可分分钟 咁多中场， 分分钟你要做 Cavalry 嘅后备，我屌你老味啊，梗系咁讲咩？屌你老味，咁就我即系讲到咁捻样，跟住好啦，到签真系 confirm 签捻埋啦，跟住开始讲。屌你到你到尾好捻好去唔去阿仙奴？对佢哋啲医疗队费噶，你踢正选可能好捻快伤噶啦。仲有啲仲夸张就系、是，屌佢要梗系要签啦，云一咁捻识计数，签个 big name 翻嚟有兼物可以卖贵票啊嘛。屌你到冇贵票卖捻完啦，卖乜捻嘢贵票啊？屌你， 唉，唔系佢哋真系咁嘅，嗰啲叫落即系跌咗落地揦翻扎沙，同埋就成日都系咁。 葡萄咯， 葡萄咯， 葡萄。 佢成日话我哋葡萄，其实最葡萄咪呢啲卵样咯。即系你会话鸠人哋系咁样嘅时候咧，其实你就系嗰种人啊嘛。 绝对系啊， 葡萄是酸的啊嘛。 绝对系啊， 我不如帮云家讲下，点解我到即系前几个礼拜，虽然我都耻笑云家，但我仍然对云家有信心。我不嬲都话佢会签到 big name 噶嘛， 系 一路都讲呢样嘢噶嘛。除咗因为 系我反而唱反调添， 咁因为你有期望管理啫。对我嚟讲冇成本，因为签唔到光临先，系咪我利埋嚟噶嘛？小队同我争前四，几开心啊！但系我真系客观同以事论事嘅。云家咧，我想讲佢真系储好多年噶啦。点解佢由几时开始俾人闹咧？佢由几时开始俾人闹？就系、是、酋长球场要起嗰一年开始。 冇错， 佢唔系唔想签 big name， 而呢个领队咧，佢真系好似 CEO style 嘅领队嚟嘅。佢谂成队波长远，包括 finance。包括球迷，包括收入，包括系讲紧球队嘅前景同争冠。嗱，讲真，我成日都讲一样嘢，经济学家或者生人咧，除咗讲现实之外咧 ，they always see the big picture， 佢永远都系睇宏观嘅。宏家好搵宏观嘅睇嘢，你又调翻转角，你吹佢唔涨，佢每一年佢虽然话想争冠，但佢交到货，佢有前四，对波唔捻冧度。喂，你俾嗰队波俾莫耶斯教，俾其他领队教，死捻咗九年啦。所以我点解我一路都觉得云家系唔可以抹杀嘅，就呢个原因。第二个情义结，因为曼联当年红霸嘅时候，未有车路士，利物浦仍然更得嘅时候，系佢顶捻住曼联噶嘛。我哋做人就要咁样嘅，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呢个领队令到曼联有几年系閪捻咗嘅，或者系一路都顶住曼联嘅，俾 credit 佢咯。虽然佢有几年放水俾曼联。都算捻数啦，我又 always see the big picture， 咁即系我会有咁谂。同埋第二咧，云家好多年嚟都未讲过话今即系嗰一个转会窗有几多钱，佢难得今年讲俾你听有70 million， 应该系真数嚟嘅。嗱，即系嗰啲经济学人咧，佢唔系嗰啲会乱鸠咁 up 条数出嚟嘅。我俾你听70 million 咧，佢用捻晒噶啦，包括喺奥斯嘅人工。用埋噶啦， 一定系， 一定系用晒噶啦，嗰啲70 million 计晒，佢亦都可以同管理层交代到。嗱，你呢70 million咧，我冇乱使嘅，我一定交个货俾你。佢都同球迷交代，因为 big name 咪即刻庆祝啦。奥斯一场波未踢，衫都未着上身嘅时候，已经庆祝啦，系嘛？做到嘢咯，呢啲咪同埋更重要嘅就系佢根本知道最大潜在嘅对手要签呢个球员，曼联系其中一个嚟嘅。 系 唔好话唔系啦，曼迷你唔好否认，你唔好觉得签个费兰尼得啦。嗰、那个话俾你听系二奶嚟嘅啫。 第十选择， 我阵间讲原因，我阵间讲原因。嗱，就系讲奥斯而家我评价呢个球员世界级嘅，我俾你听，我好中意呢种 style 嘅球员，佢好似斯丹嘅，但系佢未去到斯丹嘅级数，因为咧未去到证实到自己可以一个救全家，因为 佢红起真系去到打大球会咧、啊，就讲紧去皇马啦。皇马粒粒巨星系 underrated 咗佢嘅，即系如果佢去一队即系叫做未去到超级顶级，但系又系劲女嘅咧，佢真系可以有一个好好嘅发挥。 啱嘅，即系去到阿仙奴可以俾佢证实下自己啦， 完全可以啦， 完全俾佢可以释放出嚟，真真正正咁样将佢 调翻转讲，佢呢种 style 嘅球员喺英超上面， 但佢系比较低调嘅，其实都系。 梗系啦，你揾唔揾到一个比佢更强传送能力同创造能力嘅球员？ 系佢仲有嘅，马迷仲有一句嘢嘅，佢就话咧，连冇嘢好闹咧，闹紧到咧系话阿奥斯伊斯生活咧唔捻检点， 去到都会扑街。 系啦，哇，屌你！老尾，我真系心谂，哇！真系 问咧，如果唔检点，朗尼同佢边一个唔检 点 咧？ 点同咧？ 咁 朗尼系科学怪人啦、啊，大佬。 而家你听埋我讲先。咁 意思 咧？ 系啊，我就想好意思啦。 点咧？ 系咯。 喂，佢样样嘢都唔识，净系中意玩第二。 咪又系双重标准咯？憎人富贵厌人贫咯？ 双重标准咁简单啊！ 你睇下访港嗰阵时候，李奥费迪南点样沟阿周秀娜咧？ 吓， 咪系咯，喂大佬啊，你唔好双重标准、啊， 唔系双重标准咁简单，而系佢哋佢个世界系唔理解嘅。点解咧？一个中意玩嘅人，就算嗰个世界冇夜总会，佢都可以自制夜总会。嗰个球员中意屌閪，佢都可以揾到个閪出嚟屌。唔、理佢喺伦敦定喺非洲啊，佢中意玩都可以玩到黐捻咗线啦、啊，系咪先？我真系认真嘅、啊，喂，讲好玩巴黎系咪好玩啲啊？一句收捻咗个皮啦，嗰啲捻样根本就未踏足过欧洲大陆。或者根本未离开过屋企，连沙滩都未捻去过嘅，你讲乜捻嘢啫？即系嗰啲 沙滩波都未玩过， 唔系咯？ 非洲点搵啊？我想问。 咁总有 揾黑猩猩 嘅、 啊， 有办法噶啦， 有办法噶嘛？即系唔好咁讲，哇！总有歧视，屌中国妹得唔得啊？而家中国输出外劳去非洲， 咁曼联。曼联揾翻啲动物嚟到玩， 唔系啊，讲奥斯尔佢去嘛，佢、根本就完全藉口。同埋我想讲咧，我 prediction， 我话俾你听，本来我都担心曼联有欧联嘅，因为我觉得最大嘅关键在于两支北伦敦嘅球会。 系， 虽然阿仙奴有一个好好嘅 track record， 就年年都有欧联嘅，但系我都总会唔放心，因为佢真系险先咗太多次啊嘛。 即系单薄嘅，如果未加翻啲人，同埋啲人受伤， 但系咧。前四永远都要遇阿仙奴嘅，今届有埋奥斯尔咧，你唔好话我即系真系发捻咗神经。我嗰日我都喺个 group 度讲，我话喂可以买一嚿水阿仙奴赢英超，试下冇所谓。因为点解咧？奥斯尔咧，佢今季喺阿仙奴就可以话俾你听，佢真系嗰啲一个够全家嗰啲人啊。 即系咁讲啦，即系。 你车迷一定唔同意啦。 我就觉得即系点样讲啊？一个奥斯尔系咪可以救到全家咧？我又觉得。即係又睇得太高咯，咁佢其實如果你睇翻成隊阿仙奴前鋒爭人啦，咁樣你個中場加咗奧斯爾啦，我當你夠啦，防中夠啦，咁個後防嘅其實都仲爭啲人嘅喎，如果係嘅話， 呢個就係你唔相信佢係一個救全家咯。有啲咩球員係一個救全家嘅典型咧？馬拉多納咯。是但，我真系同佢哋去到，我即系我将奥斯系避到呢个级数嘅，即系可能因为我特别对呢种球员系钟情啊，即系呢个 style 嘅。我觉得咧冇前锋咧，对佢嚟讲都唔紧要噶，佢将个波传到致命位置咧，嗰啲球后卫都会自己将个波踢甩入去嘅。即系真系佢系劲到咁嘅地步。嗰啲咧话奥斯劲嗰啲，我怀疑其实净系睇过10年世界杯嘅啫，仲要睇精华嗰啲嚟嘅啫。佢根本冇睇过西甲嘅时候奥斯有几捻柒劲，亦都冇睇过西甲嘅时候奥斯系俾几捻多波嗰啲湿鸠斯朗入。波啊！屌你老母！ 我谂我会推介大家唔系睇西甲嘅，我会推介佢睇，你睇佢踢北内梅嗰阵时，佢真系好捻坚，好捻坚嗰阵时。但系我真系觉得就系、我当然啊，好期望阿狮子讲嘅嘢系中啊咁，但系我都觉得系有啲大难度嘅。咁我会觉得我偏向就好似阿当然我希望佢赢，亦都但系个信心就冇阿狮子咁大。 唔紧要，你今季个期望就系咁啫。 唔系因为 一队捧嘅波都高位置个曼联咪得咯。 其实 呢个最基本要求啦。我谂今届大家呢度坐喺度已经四个啦，一定最基本要求。 我只系想讲，我补多一句咧，就系、是、咧有啲朋友咧，啲閪人咧就话嗱，如果今季曼联个排名低过阿仙奴三，阿仙奴即系唔系 at least 曼联个排名会高过阿仙奴三位以上嘅咁样讲。咧呢啲人咧，边啲球咗头嗰啲 Wendy 咯，系嘛？即 系捧条女啊！ 系唔好讲咩啦，边个条女啊？总之每个都系做阿婆睇嚟嘅。即系你讲得呢啲说话，今年咪收你皮咯。阿仙奴一定高排名过曼联啊！ 唔系我另外想讲就阿斯七就即系都有讲啦，即时有讲就喊晒口啦，就话 系啊， 点会放走佢噶？即系佢觉得。 即系阿奥斯尔对佢嚟讲系好紧要， 系啊， 佢话好多球波系因为奥斯尔，所以佢先入到波，即系佢自己都讲。佢另外即系唔系净系佢啦，即系好多个皇马嘅球员都即系都话 拉莫斯啦， 系啦，感到好错愕啦，真系点样可以放佢咧？咁样即系呢个亦都证明咗佢本身喺皇马嘅地位或者佢嘅作用啦。即系呢样系即系睇到佢系几， 所以点解我话阿仙奴今年有机咧？你哋可能会觉得继续耻笑我啦，不过冇所谓，你信我 check record， 我判断大概进七成到八成，阿仙奴有机会可以扮争冠军嘅。咁其实对阿迷嚟讲好简单啫，即系总之踢到个气势会有机会攞冠军，其实都已经收获啦。 即系我咁谂啊，其实阿仙奴你话系咪真系哇屌一定要攞冠军呢？我觉得其实喺阿仙奴球迷或者我心中嘅未必， 包括利物浦， 即系系啦，即系一样啦，反而系打翻出嗰个气势或者打翻出嗰个本身佢拥有嘅嘢咧，我一直都觉得阿仙奴系唔止系咁样。 首先两样嘢先，我想讲两样嘢先。首先一样嘢嘅就系话，奥斯尔过咗去阿仙奴嘅话咧，系会破咗个冠军方先嘅，个冠军方会攞到嘅，应该会攞到嘅。今年 就算唔系今年都出年都有啦，调翻转讲 都会攞到噶，你放心，100%我好肯定，真系。你话系咪英超咧？唔敢肯定，因为 欧联啦， 英超 攞俾云佩斯睇， 好难嘅大佬云佩斯。你话譬如话嗰啲咩其他嗰啲杯啊， 联赛杯、足总杯啦，嗰啲啦， 嗰啲应该系会攞到嘅。唔系我谂嗰啲细细地系攞到嘅， 至少唔系社区。 咁另外第二样嘢咧，就系头先咧我讲话，星星嗰边咧真系讲紧国家公园嗰啲咧，曼联嗰啲咧系喺嗰度揾嘅，揾女嘅。OK。嗰啲雌性嘅动物咧就啱佢哋噶啦， 屌唔好讲嗰个， 唔系咁我或者我总结一句， 冇，我想补充多句先总结啊。嗱，你阿迷你可以总结，但我想讲一样嘢，点解我觉得奥斯可以攞冠军咧？大家要谂多一个 factor 就系热刺，嗱热刺咧真系好捻过瘾嘅，即系有阵时啲嘢睇波就系咁邪嘅。你明明有10亿港纸咧，你都即系可以喺三个礼拜洗捻晒佢咧，就等于你一晚赢咗六合彩之后，第二日破捻咗产，同一个逻辑嚟嘅。嗱，我知道有热刺嘅球迷听紧呢个节目，但我真系好理性话俾你听，热刺今年系会扑街嘅。我怀疑佢哋会翻桑迪拉莫斯年代。嗱，如果你即系呢几年有睇波，你知边个桑迪拉莫斯啦？ 阿师兄其实应该同你相类似，佢觉得阿保亚斯系骑唔掂呢班波， 同埋佢点解上届打得好好？大程度上是因为那班波的波底是哈利列流留给他嘛。 是啊。 热刺的复兴是因为哈利列流那班波的波底嘛。 绝对是啊，这个。 你肢解了他都不是问题，即是因为你要买巴尔走不到都算了。但是你记住一件事，有一个很重要的 factor， 热刺和阿仙奴是宿敌西仇，你那队波扑街，调转头我的气势就强。所以我为什么我看到阿仙奴今年会有一番作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想我总结一句就是挨萬九班撚樣嘅戲咧，真係好撚多年啦，已經。即係尤其是當喺個球場之後咧，即係有頭嗰兩三年開始耷嘅時候咧，就已經不停咁俾揶揄啊， 冇錯。 被點樣即係咩什麼險籤，甚至乎係乜撚嘢都屌撚暈嘅啦。咁我諗上上下下都俾佢。 我哋每一個球迷都俾佢抽撚盡㗎啦。 係啦，抽到盡。咁但係阿記，因為好似頭先阿師姐話齋，佢哋呢一代啊，呢一代係即係開始睇波嗰扎咧，就曾經何時係以阿仙奴為宿敵㗎嘛。佢哋係會即係以阿仙奴撲街咧，就係佢哋最大嘅樂趣嚟嘅。咁但係。簽到奧斯爾咧，即係就算即係當然好開心，大家對其他球迷都對自己對對我自己對波咁有信心，但係 at least 套一到戲就係、 是、 奧斯爾寧願揀阿仙奴，都唔撚去你萬九，呢、這個好撚重要啊！即係我覺得係呢啖氣，除咗我對波即係我息怒話俾你聽 ，we back， 咁、at least 就話俾你聽，撲街你班萬九收皮啦，係我雲九咁撚戇鳩先 set 自己過去啫 ，set 你死過去啊！攞咗個冠軍好啦，威啦，睇你威幾耐咯。睇你今年几多扑街咯！ 又调翻转啦，云佩斯唔系咁捻，即系短视咧。佢肯留喺亚洲打江山咧，有埋云佩斯加奥斯呢队波真系不得了啦。但系调翻转讲，我亦都庆幸阿仙奴放走咗呢个黑人，俾大家睇清咗呢个黑人嘅真面目。即系我作为利迷，我最憎应该奥运啊啩。我话俾你听，唔系啊，系云佩斯啊，屌你老母！即系呢啲先系正宗嘅黑人中嘅黑人啊！我即系下次翻嚟再讲，做第三节啦。